行事不成或者发生意外，你怎么办？主人，你放心，一人做事一人担，我绝不连累旁人，更不敢连累主人。我就说我要杀他，与旁人无干。好，黑龙，我可相信你啊。咱把丑话说到前边，你要对得起我杜立三，对得起宋庆莲，你就按你说的去办。如果你小子兜圈子，到时候把朋友给卖了，你也知道我是怎么个为人。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。喝酒，喝三杯。这黑龙啊，一扬脖周了三杯酒，吃了口菜，天就黑了。仨人脑袋对着脑袋，又仔细盘算了怎么办，发生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，发生那样的情况应当怎样对付，把事儿定下来。黑龙领命走了，宋庆莲也溜达了，杜立三把背往头上一蒙，假装睡觉听信。他心里头是这么想的，行刺张作霖万无一失，肯定成功。你不管论哪方面吧，那黑龙那是一员虎将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张作霖还跑得了吗？那么张作霖死了，我爹肯定得怀疑到我头上啊。在这青马坎，就是我跟姓张的不对付，我爹怎么向我爹解释呢？在这没抓住证据之前，我是矢口否认的，我可不能承认。我爹那脾气，到时候上了一瞪眼睛，他可不管儿子不儿子。我怎么办呢？苦思冥想，他琢磨对策。按下他不说，黑龙回到自己的屋，做好准备了，短衣襟小打扮，腿巴里插的是囊子，腰里别着镜面匣子，带了足够的子弹，而且还拎了一把鬼头刀。其实黑龙害怕不害怕？他不是怕张作霖，他怕老当家的。这是明令禁止不准这么干事，何况张作霖是老当家的干儿子。我这纯粹是太岁头上动土，火神庙点灯啊，老爷门前耍大刀，我自讨无趣。哎呀，我已经答应少东家了，我就得这么干，我要不干，杜立三也得要我的命，我只有往前进，没有退身的余地了。他仗着胆子找到张作霖休息的房间，当然他知道了，看看院里没人，他心中暗自庆幸，开门进了屋里。张作霖面向里背朝外，正在那儿躺着呢，啊，睡了，别含糊了，现在就要他的命。扑到床前就把鬼头刀举过头顶，哎，想着一刀把张作霖的脑袋给剁下来。其实张作霖没睡，这么多的事情他睡得着吗？张作霖是有心人吗？正在床上胡思乱想，已经觉察到有人对他不利，用眼角的余光看得清楚。张作霖也急了，用脑袋一顶枕头，腰眼使劲，两条腿就揉起来了，使了个百连腿，还扫把。这一脚正踢到黑龙的手腕子上的，你想那劲儿能小得了？这刀就飞了，日开！刚刀落地， 发出刺耳的金属声。张作霖紧跟着使了个鲤鱼打挺，往前一扑，拦腰把黑龙给抱住，两个人就厮打在一起了。这黑龙再拽手枪啊，来不及了，这枪在腰带上别着，他俩又抱在一起了，这胳膊收不回去，只好打了。哟，他可没想到张作霖可手黑呀，上来就两个鞭炮，咣咣咣，把他打得懵登转向，顺着眼角淌血。可是他也不含糊，掐住张作霖的脖子，哎，哎。两个大拇指扣住张作霖的磕的素，那往里头一抠，真能把人的脖筋给掐断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外边来人，谁来了？杜老盼贴身保镖，人们管他叫卫队长，豹字夜猫子叫王兴元。王兴元呢，那是老头的贴身保镖，跟那狗头军师宋庆龄不一样。宋庆龄倒到少东家怀里，王兴元站到老当家的一边。老当家的叫他干什么？他干什么？上回书咱说了，杜老汉让他给张作霖准备人马，把他跑的腿都细了。现在250名弟兄已经集合完毕，枪马都选好了，就准备确定个时间出发呢。杜老盼让他找张作霖来，你看看给你准备这些满意不满意，你还有哪些要求。就这样，王兴元带着几个弟兄来找张作霖，推门看呀，这怎么回事？屋里的黢黑屁都扑通正打着，他赶紧吩咐人们掌灯，等借灯光一看明白怎么回事，来人把他绑起来。上去几个小伙子把黑龙给掐不住了，手腕子给掰开，把他给捆上了。哎呦，张作霖都翻了白眼了，王兴元晚来一步，他就叫人给掐死了。就这样，脖子上的皮全都秃噜了，直冒血筋儿啊。兄弟，兄弟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呀，哎呀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俩打的可不轻啊。王兴元大怒，回过头来就把这黑龙这头发给抓住了，砰啪砰啪，这一顿嘴巴抽的，说怎么回事？谁主使你这么干的？哎，你胆子他妈有多么大？妈了个巴子，不说，剥你的皮！说啪啪。到了现在，这黑龙只有话付前言了，你就打死我，我也不说实话，干脆我就来个徐庶进曹营，一言不发，你打吧。王兴元把手都抽肿了，这小子连屁都不放。张作霖明白怎么回事，你甭他说。张作霖赶紧凑过来了，王大哥，我看这样吧，老当家的可能还不知道，算了，我求你了，把他放了就得了，我明白怎么回事了。 我也明白， 不过老嘎子，这可不行，我们三界沟青马坎有规矩的，这兴师动众的，早晚老当家的会知道，我要背着他把他给放了，好嘛，老当家的准得要我的命啊，这事可不行，不是哥哥驳你的面子。 既然把他抓住了，就交给老当家去处置。带走！张作霖一看没办法，在后头跟着呢。有一个小崽子拎着那把鬼头刀，压着这位黑龙赶奔大厅。有人呢给杜老潘送了信了，说张作霖住那地方出来刺客了。老潘的脑袋崩了一声，怪事儿！我这三界沟青马坎几十年没出过这种事儿，谁这么大胆子，把老头气的胡子都撅起多高了。传话下去，他仨兄弟当家人都来了，唯独杜立三没来。等刚做好了，夜猫子王兴元压着黑龙进来了，张作霖在后边也跟进来了。杜老盼一看，作霖，你受伤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表皮受了点伤。过来，我看看。哎呦，还说表皮呢，打的可不轻啊！拿药来，给张作霖上药包扎，搬把椅子让他坐下来。杜老派一问王兴元，王兴元把经过讲一遍。哎呦，可把杜老派气死了，用手指着黑龙，好奴才，你个狗娘养的，我问你，谁叫你这么干的？你为什么要刺杀我干儿子？说。王兴元照他屁股上踹了好几脚，把他踹得起不来了。 老当家的，我说，老当家的，我说。 宋庆莲在旁边站着，听黑龙这么一说，宋庆莲好学没趴下呀。 哎呀， 完了，这小子妈骨头太软了。你要一说，连我在少东家全都给揪出来了。你少东家不见准能有事儿，我可活不了了。他俩都乐了，但是不敢言语。到了现在，只有凭黑龙这张嘴怎么说呢？杜老盼，你指挥他说，怎么回事？老东家， 没人主使我。我自己的主意，我要杀张作霖。 哦，你自己的主意，你为什么杀他？他哪一点对你不住？ 东家，张作霖跟我私人之间并没有恩恩怨怨，可我为什么要杀他呢？我恨他。 他跟咱们三界沟有什么好处？这次一张嘴就借兵200，老当家的200人呢，借给他去打仗去，能回来几个呀？不管是胜是败，都得使咱们元气大伤。老当家的，我杀张作霖不是为我自己，我是为咱们青马坎三界沟啊。老当家的，您回顾一下，创业多艰难啊，你老出生入死几十年苦心经营，才打下这一片家业。如今我们三界沟真是固若金汤，官府也不敢奈我何。可我担心迟早有一天要败在张作霖的手中啊。老当家的，您会相面啊，您好好看看他什么模样。一双狐狸眼睛啊，内揣奸诈呀，表面上正人君子，一肚子花花肠子。老当家的， 您叫他给白活住了，您被他的假仁假义给蒙蔽了。咱不说将来的事，就说眼前的事，他管您借兵，这纯属是拆咱们三界沟的台。您把精壮人马全借给他，就玩命，您值个吗？这打谁呀？打咱们绿林人呐，自相残杀呀，无管胜负，都得巨大损失。您何必来嘛？这就是张作霖受人主使，有意拆咱的墙角啊！老当家的，为这事我才要杀他。我求您老人家明断，不管我死还是我活，千万不能饶了张作霖，千万不能借给他兵啊！张作霖就在旁边听着呢，低头不语，大厅里鸦雀无声。杜老盼气的过来，咣咣给他几拳，少他妈跟我扯淡！我就问你，谁主使你干的？要没人支持你，你不敢说，谁支持你的？这杜老盼就问起没完了。最后黑龙把胸衣挺，头一抬，老当家的，你随便处置我吧，没人支持我，我再说一遍，没人。您别怀疑是少东家杜立三叫我干的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得，那说说说走嘴了，越描越黑。在场的人一听全明白了，别怀疑杜立三，就是杜立三，不然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黑龙等说出这话也后悔了，心说坏了，我怎么冒出这么一句话来，再收收不回去。杜老盼一听，哦，小栗子，果然是你干的，其实不问我心里也能猜着八九啊，你小子眼里简直没人了，你还有你爹吗？但杜老盼也不傻呀，这再往下逼问，把黑龙一秃了，真把杜立三给抖了出来，你说怎么收场？虎毒不吃子，不管怎么说，杜立三是儿子，你还能要他的命吗？你不要他的命，怎么以正军规，怎么能服人呢？要他的命舍不得。杜老盼一回手，在王兴元腰里把盒子枪拽出来，咔嚓，大酒鸡头张开，恐怕黑龙再往下说，对准他的脑袋，啪啪啪，三枪把脑袋打碎，拉出去。其实打死人的事儿，对他们来说家常便饭，谁也不感到意外和吃惊。王兴元命人把死尸捞出去，把血迹擦干净了。杜老盼转回身来，对张作霖说：“老疙瘩，你说这种人太可恨了，方才我问他，你都听见了吧？没人主使他，就是他自己这么干的，这小子是恶习不改呀，这也不是一次了。”张作霖明白杜老盼为什么打死他，为的是杀人灭口，不留后患，所以张作霖是假作不知。爹，你这又何必呢？虽然说他想杀我，毕竟没杀了，跟着您鞍前马后不是一年了，